的侧颜火山喷发，容颜如瀑，右眼中星云闪烁，一瞬间宇宙生，一瞬间宇宙灭，双手托住本小聚合，不知来处，不见尽头，阻止有黑发缠绕，大风卷来如入魔海，天地昏黄，星云闪烁，一瞬间宇宙生，一瞬间宇宙灭，双手托住本小聚合，不知来处，不见尽头，阻止有 you're all you are, I'm still coming home.

想现在就见到你。 我想发现你的传单，可是我没有你的照片，只好写出使游泳馆大厅的里面，我们不见不散。再次出现，我猜在南锣的里面，书店的门前，你也等待我的出现。我会在南锣的里面，江湖的门前，握着啤酒等你出现。我猜在19岁这一天，青春的一半，我与你会注定。 当我无法狂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，不沉迷过去，也不虚构未来，轻狂着别人的陈规，握守着自己的勇敢。年轻不计年龄， FM 98.2兆赫， AM 927千赫，生而不同。 在转呀转呀，嘎噔转呀转呀转。92年在市场开小店，为街坊邻居做衣裳。你的那个娃娃刚会走路，才长齐牙，没见上长大。发癫的孙姨说他长得跟你可像了。日子好比那阴绿老窗，夜上蒙尘有多娇的窗花。潮涨的海港，你牵我走过越岸，越几丈发芽。啦啦啦啦，转呀转呀，嘎噔转呀转呀转。事到如今，先将岁月和旧皮革都成上衣角。那阵下雪，披襟上水，点半曲成舟，路是刚过春假。下山即是陷阱，快要堆满拆迁的砖瓦。有些事不打紧，力听来笑话，没痛惜才不觉得胖。要等青春不负才还无人生，不知在何处被落下。在转呀转呀，嘎噔转呀转呀转。转过小小的家，转过世纪，转眼鬓角有白发。厨房边上啤酒桌旁，几粒毛都要经黄昏才卸下。昼夜折旧成皱纹，悄把的浮藏进枕边花。光阴就在那不去衰老，不觉盈亏的日常中倾倒。你依然转呀转呀转去远方，远方有我不像话，辗转的牵挂。啦啦啦啦啦啦，依然转呀转呀转向远方，远方的我有好些话。

方长的字句描述的那一个你是不是那个人，固执的去想如果我们再相遇会不会

来时的匆匆，就是相识今生故。款款言语，款款乱红，迁就之于你，朝朝暮暮。 未知又何妨？ 再看一眼，再看一遍，你怀中的梦，浪迹的风，是你给的承诺。还以为习惯孤单，习惯不安，却到放肆，心如雨纠缠。 Still